满腹冬藏，三更 Thank you.

是林如边，你是月亮问人，林人间总算娘子是林如边，深谷人间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林如边。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迢迢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情 巧是弟弟娘在前。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上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